究竟你是講中國文化的使命感，還是西方文化的使命感？ 有分別， 梗係有分別啦，很大分別。所以你變咗要你中國文化基本上係從儒家嗰個意識嚟講， 嗯， 西方文化咧誒啊拜客點樣逆使命感 ？Fiction 會唔會其中一個譯法咧？一個有一個遠景。嘅人，即係一個通常我哋話一個人有使命感或者有使命感嘅領袖，係啊。 西方文化使命感咧有個講法，你一聽就知啊， 係 叫做 calling 哦，一個感召， 係啦，嗰種嘅使命。嗱，依個 calling 咧，西方文化嚟自點樣咧？ 嗯， 就十四世紀依個法國嘅聖女貞德， 係 佢對付英國啊嗰場仗啊，佢就成日我有個 calling， 係 依個使命感啊嚟自上帝， 係 中國人咧都有。不過又冇上帝，中國人有個天， 嗯， 所以咪叫替天行道咯。嗰個係使命感嚟噶，《水浒傳》個個都所有108條好漢都有個使命感，就係替天行道。 嗯、 但係中國人咧就冇上帝， 嗯、 但係阿天其實那個功能一樣。但係西方咧，佢用 calling 就變咗一種宗教性嘅一個使命， 嗯、 宗教上嘅意味將個使命感提供。如果你將個使命感壓低咗咧，那個只是一個所謂叫任務， 任務 俾一個責任，啊、任務不過係層次低咗。 任務是 mission 啊，你去係咯、嗯，你對咗去到 calling 咧，咁就變咗話好勁啦，變咗啊！你話做成我完成我的任務，咁嗰個使命咧，同你話替天行道係差好遠嘅。 係就係感召就係 calling 啦，然後任務就係 mission 啦、啊，中間嗰個 vision 咧，有啲人話亦做即係一種見到異象啊， 係啊， 即係都係上天通過啲方法俾你見到你個。个使命噶嘛，即系你有阵时唔系个个都听到神嘅声音。 即系你个任务大定细，咁就决定咗你嗰、那个或者你嘅使命感嘅高低。 系， 你去到 calling 啊或者替天行道嗰个层次咧、 嗯， 就变咗好劲噶啦。哇，我又系代替天嚟做嘢喎。 系， 所以咧，如果你将个层次个压低咧，哲学上咧有个古仔， 哦， 就叫做三个石像嘅古仔。 嗯， 即三个石像咧都做同一样嘢。咁啊，人哋就問第一個石像：你做緊咩？佢話：我喺度做緊石。 嗯， 係啊，冇問題，完全正確。 係， 佢做緊石啊嘛。你問第二個石像咧：你而家喺度做緊咩？第二個石像話咧：我而家喺度起埲牆。 係。 咁呢個人咧嘅任務就重要過嗰個鑿石嗰、那個。嗰只純粹就係而家好多人香港都係個鑿石揾食啊嘛。 係。 打工啊，用緊埲牆。咁第三個人咧問佢：你而家做緊咩？都做同樣工作啊？佢話：我而家起緊間教堂。 哦，佢係共濟會成員啦，應該。 我唔知。咁你變咗嗱，從同樣工作，每三個人嘅答案都唔同，你已經分到佢嘅嗰個使命感嘅大細。 嗯， 係嘛？係咪咪嚇？ 剛才阿岑老師就講，即係使命感分兩種，就是、中西之別。我諗到另一個兩種喎、 嗯， 一個之別。就是外面的人覺得你有使命感，同埋你自己覺得自己有使命感。 係， 自己有使命感咧，係一個好吊軌嘅概念啊！咩意思咧？就係有陣時你自己有使命感咧，可能帶嚟別人嘅災難。因為如果你嘅使命感同個世界唔銜接，同個社會唔銜接咧，咁啊可能會變成一個野心家。外在所以衍生出嚟就係你自己覺得有使命感，就係一款使命感啦。另一款就係人哋覺得你有使命感。近年咧，我有啲觀察就係一啲現代嘅企業咧，嗰啲高層咧換得好密集嘅， 係 即係幾年就換，幾年就換。而每一個高層一上台咧，都會充滿使命感咁講好多遠見嘅，但係通常都做唔曬嘅，因為每一次上嚟就好宏願，然後有一個好長嘅計劃，咁啊行到兩三年咧又要推倒重來咁。所以好得意嘅就係原來使命感係應該有分內在自己覺得有使命感啦。另外就是外在大家觉得你有使命感，但其实大家没办法证明。马老师觉得呢？ 使命感这个话题呢，老实说就不是我们有资格谈的。 嗯。 飞哥你说了你这一世或者大半世啦，为人师表，作为英才，都是一个不简单的職業嚟嘅，但係喺芸芸眾生當中，都只不過係一個市民。如果話你自己嘅感覺有使命感嘅話，當然係好事。你唔係話我就揾兩餐打份工算數，咁你提高到一個哲學嘅高度， 一個思想的高度、文化的高度。我是市民感，我不單止是教書或者講課，我要傳道，即是兩位剛才說有少少宗教的意味。看些行道不一定喇叭都去殺的，誰有不平事、看些行道，那個道其實包括住一個文化、但是呢，講到底你都是一個教師，都是一個教員，或者你是大學教授，你在整個社會當中呢能夠起到的作用是很微細的。米哈利說一些公司的老闆，話之你係馬雲馬化騰啊！你喺整個社會當中咧，其實唔係一般人所想像咩超人啊、咩首富啊諸如此類。你能夠對呢個社會，甚至對中國咁大嘅國家，能夠起到咩主觀嘅作用嘅？所以呢個使命感咧，其實一個好高嘅層次。先至能夠講使命感，或者我係一個國家嘅元首，甚至唔係一般嘅元首，係一言九鼎嘅元首，即係我話事就係噶啦，甚至我係皇帝，咁個使命感咧就比較貼切。如果唔係，你係一個普通嘅公務員啊，而家有句説話成日講啊，為官一任就造福一方啊。你咩官先？系村长，定系镇长，定系院长、市长、省长，定系国务院总理？诸如此类。你为官一任，如果喺自由世界嘅话，你系选上去嘅。而且呢任期咧唔系终身制嘅。你有前任，有后任。咁啊，飞哥，我哋都好中意讲古仔啊。有一个好小的故事，就是说好像不知道是不是少林广记的，就说有一个新官上任，就是大家欢迎他，当然找一班伶人来到助兴，有一个伶人就唱啊，旧官去了新官来，灾星去了福星来，这个故事大家耳熟能详了。咁個官梗係好開心啦！你真係叻啦！你點知我係福星咧？咁個伶人話都係咁唱嘅啦，即係甚至所謂五日經運，你唔係話能夠做五年、十年或者終身制嘅。米哈頭先話齋，你話一個企業嘅 boss 三五年一轉， 係啊， 慢嘅啦， 係啊。 梗系啦，容乜易一年半左右转啊？世事如棋，所以呢个使命感咧，每个人如果有一个使命感咧，非常好嘅事。即系我唔系打呢份工。当然，你首先个领导或者系你嘅上司要求你就系或者飞哥所讲嘅负责任。嗱，而家你俾呢个位置，你出呢份粮，你做好呢份工。你要负好呢个责任。责任如果提高到最高高度，就是使命感啦。你系当作一个使命咁样嚟到去做。比如讲，我哋都算系新闻从业员或者算传媒人啦。咁啊，传媒人咧，因为我哋有个话语权，所以咧，我哋要为呢个听众负责，为公众负责。首先要讲真话，然后咧。要追求真理，是这两真的啫，这个是最基本的东西啦。那这个你可以讲是使命感，即是我即使被迫不能够讲真话，但是我不会去讲假话，这个就提高到使命感的层次了。但是没办法，我现在是打份工，哪个出粮给我，哪个就话事的啦，叫我讲什么我就讲什么的啦。那这样呢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但是你要搞清楚，頭先兩位講，如果我係有一個宗教意識嘅話咧，我係為天或者為神去服務，咁呢個係使命感，所以即係西方啲傳教士啊，或者你話齋耶穌會啊嗰啲咁嘅，就更加佢哋真係有一個獻身精神嘅，咁嗰啲使命感就強烈啲，所以今日我哋講呢個話題咧， 就有一個發言人本身， 嗯， 你是幹什麼的？ 係 啊，你個定自己嘅定位喺邊度？ 嗯， 然後你嘅使命感咧，你先知道， 嗯， 你係為一個什麼東西服務嘅。 嗯， 咁所以呢個話題真係好大又好有意思。 嗱，因為頭先阿馬老師講到嗰樣嘢咧，有啲嘢咧你要好微妙嘅。 係， 頭先阿馬老師講到話負責任。 嗯。 咁但係責任感同使命感有咩唔同咧？又要分清楚啦。譬如舉個例，你話我要打好依份工， 嗯， 嗱，依個係責任感嚟嘅， 係 未必去到使命感嘅層次，或者係盡責。嗯，我依個打好依份工係負責任喎， 係 係。啊，我做依份工係俾我咁，我打好依份工依個係盡責，但係冇必要佢裏邊有個使命感。 嗯， 所以問題將點樣責任變為使命感咧？梁啟超有個講法好好 嘅，係點？ 佢咁講，梁啟超話：你要明白負責任嘅苦處。 嗯， 啊，你要負責任，好多人話我負責任，因為打好份工，但你冇諗到啊！你明白負責任嘅苦處， 嗯， 然後你先領悟到盡責任嘅樂處。 哦， 啊，好有趣啊！係，即係話你個使命感咧，唔係淨係使命，而係有苦樂兼備嘅，一方面好苦，另，嗯，一方面又好樂。 嗯， 嗱，啊，嗰種樂咧，依樣嘢咧，你可以比較兩個人。一個就孟子，一個就孔子。 哦， 孟子咧講出名嘅，頭先講阿馬丁聖講話要作育英才，咁你就話係使命感。 嗯， 你做教育行業啊， 有教無類 層次嘅作育英才係使命感。咁啊，嗯，孟子咧亦講得好明，佢話君子有三樂。 係， 第一樣嘢咧就父母兄弟俱在，依個係一樂。第二樣嘢咧就係上不愧於天下，不愧於人。 嗯， 即係已經對問心無愧，對天對人都無愧。依個第三樣嘢就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作育之。依個就孟子講明要作育英才係佢嘅使命感，嗯，而且有樂。君子有三樂啊！嗱，孔子咧，雖然我哋叫佢做萬世師表，佢， 嗯， 冇明確講到佢係要作育英才，佢， 嗯， 係教書。但係咧，佢有樣嘢明白，佢作育英才係一種使命感，但係佢講得好比較含糊。 嗯， 比較虛幻，唔係咁踏實嗰邊。我要作育英才，孔子講話點樣用自己啊？我係學不厭而教不倦。嗱， 嗯， 依樣嘢就係，是，其實係使命感嘅表達。學不厭教不倦啦，你知道佢樂在其中。仲，嗯，有一句説話，孔子又講得好啊。佢就問依，這個係葉公問子路， 嗯， 你個老師孔子係咩人啊？咁啊，子路唔識答。 係 咁，然後子路話翻俾孔子聽。孔子話：點解你唔同葉公講我係一個咩人咧？我係依個不知老之將至啊！我係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嘅人。嗱，依句説話咧又係使命感喎。係點解叫做發憤忘食？佢就冇係落後先。你講內在，佢唔關人事。我自己本身就係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佢講明佢自己本身發憤忘食依樣嘢。是落在其中，落到都不知道自己會越來越老。 嗯，去到 呢個後使命感的表達嚟噶。 嗯， 好有啊，冇啊，冇啊，俾你替天行道啊！孔子冇去到嗰個，我要 冇咁高嘅， 好似《水浒傳》啲英雄話我要宋江咁，我要替天行道冇啊！佢只有發憤忘食，不知老之將至啊！ 但係佢嘅道就是教育或者佢誤導本身啦，本身啦可能。但係呢個剛才兩位老師講，其實有幾個關鍵詞啊嘛，嗱，使命感啦。然後責任啦，同埋快樂啦，其實去到西方嘅現代管理學咧，都係圍繞住呢幾樣嘢嘅。因為責任好多時候就係我哋會認為係外在加諸於我哋，即係例如為咗個家庭咁一個人，無論係父親定係兒子定係母親，都有個責任要負啦咁。但係嗰個先係外在嘅。社會又俾啲責任我哋啦，例如嗰個工作本身，上司俾啲責任我哋啦，我哋即係出咗份糧咁就要盡個工作嘅責任。但使命感咧就是由內在而發嘅，即係話你對於你點樣去成為一個乜嘢嘅人啊？剛才馬老師講話喺邊個位置你要做啲咩事，嗰，那個唔係外邊嘅人可以話你聽，外邊人話你聽就係一個外在嘅責任。但係當你自己好似真係有種感召，你有種信仰，信仰未必係宗教，因為有啲人對於例如環保都係一個信仰，對於一個男女平權可能一個信仰，佢哋為咗自己嘅信仰，然後就去做一啲事情，嗰，那個就係出自內在嘅使命感。而剛才即係岑日飛老師講孟子嗰個説法個落就係西方管理學就係話，我哋唔好成日都為咗責任而工作， 而一個現代的管理就是每一個上司應該都讓你的下屬去找到他們在個崗位上的使命感。當然這個是最理想的做法，在找的過程就是有大量的任務啊工作，然後去話俾你聽你應該做咩人。呢一個就係我估係而家即係好多工作緊嘅人裏邊面對嘅問題，就係自己嘅工作係咪自己想做嘅嘢咧？係咪真係揾到個使命感咧？其實揾使命感都相當困難喎，馬老師。 使命感呢樣嘢咧，我哋呢大半生裏邊所感覺到啊，多數係由領導人甚至是領袖級的人物，他將他的使命感灌輸給芸芸眾生億萬百姓，即是你們要實行我的意志，因為我的意志呢，這個使命感呢就真的替天行道的，比如說毛澤東在文化革命的時候有一句名言叫做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要將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这个最高指示呢是他千万条最高指示里面非常重要的一种领导方法。就是飞哥刚才讲的故事，三个石像的故事。其实那三个石像可能是一回事来的。只不过揼石仔那个呢，他或者不知道他这些石仔是教堂用的。而这个声称他是做紧教堂嗰个人咧，他只不过是将他呢个石像的身份提高到同神联系埋一齐，咁呢啲最高领导人就会利用呢个方法，使到大家有一个使命感。呢、這个使命感有时咧系客观存在嘅，比如讲抗日战争，抗日战争嗰阵时咧叫做。国家兴亡，匹夫有责，系嘛？因为日本仔嗰阵时真系要将中国亡国灭种，咁每个人咧，你如果唔奋起咧，你就做亡国奴。咁当时嘅领袖咧，当然就要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啊，咩责咧？唔系话讲讲咁简单嘅、你要去当兵嘅、你要肩负好重嘅遭罪。即使你不去打仗，你都要去即是贡献出自己的劳力和物质去支援战争。他将这个即是保家卫国这个最大的使命是融化在整个社会里面，凝聚出一个群体的力量去进行抗日战争。但是如果不是战争时期，不是一个国家生死存亡的时刻，而大家未必有一个共同目标的时候，领袖呢都愿意摆一个最高目标在这里，使到最底层的人都有这个使命感，即是说你做的这件事呢是为你做的，或者不是为你现在做，是为你子孙后代整个民族将来去造福，那你做起来呢就觉得是为自己做嘢，个使命感就落实咗啦， 内化咗嘅责任。 所以使命感呢样嘢咧，头先我同飞哥商量就系话，最高领袖同最低嘅呢个百姓，佢互相之间咧，好可能系有同一嘅使命，但系有可能唔系，但系统治者都乐意攞使命感呢样嘢去控制。全部，这个是非常好的一个统治术来的，当然在自由世界就行不通。 问题是你那个使命感呢，如果你讲明话你个包装啊是为保家卫国，为国家卫民族，但通常刚才讲毛阿丁盛讲的统治者呢，他通常他内心上的使命感和他讲出来的使命感是两回事。 当然了， 所以问题是有些讲啊，普京明坦白讲，普京说喂他現在這樣打烏克蘭，他說到他自己，他的使命感在哪裡？他是想做 Peter the Great。 他說到明，你普京想做 Peter the Great，我是俄羅斯人，我關我什麼事啊？但你說要保衛整個俄羅斯，整個俄羅斯變成立足世界，這個包裝不同了，但你自己沒有經過使命感，就是想做 Peter the Great， 彼得大帝。 但是都要通過一種學術的 即係例如杜金去幫佢講曬成套即係計劃出嚟，講曬成套哲學出嚟。但係所以剛才講就係使命感，如果屬於個人，而個個人嘅使命感係同個社會成個一個群體唔銜接嘅時候，其實都有好多危機。呢一種使命感係假嘅使命感，即係我會認為就係佢嗰個係為咗實踐自己個人野心、個人任務而去講成嘅使命感。而好多時候，正如馬老師所講，最容易去令到群體覺得一齊有使命感，可能就係有個好明顯嘅敵人。咁但係嗰個敵人係咪真係存在呢？嗰個敵人定係還是通過宣傳，通過一種造謠，通過一種想像去做，咁啊真係不得而知啊！ 時間差唔多，我哋聽新聞先。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新冠病毒单日确诊徘徊喺一万宗。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话，佢认为唔能够假设可以让病毒爆发发展成流感。有人认为可以宣布新冠流感化，佢话系言之尚早。本港長遠要走出新冠，不能夠放手任由疫情爆發。他提到社會有共識要推動疫苗接種，但如果一方面鼓吹放寬社交距離措施，一方面又建議市民可以除口罩達至群體免疫，公眾對信息會有混淆，亦都不利疫苗接種。對於當局計劃將疫苗通行證的最低適用年齡調低至五歲，高永文說政策的最終目的是保護兒童，至於任何便利政策的建議都可以討論，但不應該指責當局的做法是強迫兒童打針。前食物及衛生局局長、行政會議成員高永文說，感覺今屆政府開局作風與過往不同，各級官員在特首表明的新態度下主動性增加，行會成員亦都在政府的政策上扮演了更大角色，多了參與亦都令到成員對政府施政有更好的解說。高永文出席一个电台节目的时候又提到，目前首要是克服新冠疫情，不少工作都因为疫情已经停摆了两三年。他希望疫情过后可以完善本港医疗体系，以及让香港融入大湾区，提升当地医疗水准，为湾区港人提供更加高质的医疗服务。他又说，过去本港一些医护人员对内地医护不认识或有产生误解，但正因为新冠疫情期间内地医护援港抗疫，令人有机会见到他们的专业精神和对香港血浓于水的情怀。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在惩教署一项青年国民教育活动上致辞，表示活动让参与者透过参观体验加深对中华文化历史的认识，从而更加具体了解自己的根源。杨润雄期望寻根文化之旅参与者可以进一步了解国家当前发展情况，找紧国家发展的机遇，为未来定立目标，回归祖国。他认为香港以中华文化为根基，亦都接触西方文化，加以融合而创出了自己的特色，期望参与者能够担当国家和国外的桥梁，贡献国家，贡献香港。政府在马鞍山锦峰苑锦兰阁完成围封强检行动，大约1560人接受检测，发现19宗阳性个案和4宗检测结果不确定个案，卫生防护中心会安排跟进。政府在受限区域内派员到访642户，132户无人应门，政府会采取措施跟进。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0度，相对湿度5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消费券越用越就手，买得更爽手。消费券8月7号起分期发放，揀咗八达通嘅，嘟一声就攞到。其他储值支付工具嘅，就可以喺手机应用程式度用，可以去本地商户买嘢、食嘢或者使用服务，门市同网店都用到。记住留意有效日期同余额，咪过期唔用啊！齐齐加码消费，全力带旺经济。上消费券网站睇下啦。 国剧周末影院，张国强、袁泉主演《碧海红心》。 赵迪虽然回来，但是高亮就拒绝同他复合，而孔令文就想加入飞行队，但孔祥海就反对，但最后孔令文获准成功加入救援队，而踏浪号亦都重见天日，一乐终于为父亲证明清白。 国剧周末影院《碧海红心》，逢星期六日早上11点，一连两集，港台电视31。 夏天不只为大地带来雨水，还为我们带来汗水，好热啊！ 要在炎热天气之下开工，怎样可以预防中暑呢？ 要预防中暑，开工的时候应该要穿着一些浅色、松身、通爽的衣服，工地要采用适当的通风系统。 想知多些预防中暑的知识， 记得听住香港电台第一台逢星期二的《开心日报》， 预防中暑即安健。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在生效。我哋继续讲呢个使命感。咁啊，其实中国历史上面嘅文化人或者讲士啊， 嗯， 话知你系未士之士定系已士之士啊？佢都有一种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咁样嘅心态。佢读书做乜嘢咧？ 系 读书无非就系为圣贤。聖人立言啫嘛，啊，咁雖然係一個三家村嘅呢個小老師，但係佢起碼佢教學生係咁教噶嘛，啊，以天下為己任，所以中國嘅文人本身係有呢個使命感嘅。但係即係近百年來或者近二百年來咧，中西文化交流又好，中西戰爭交流又好，即係發現西人犀利啲啊。起碼或者以俄為師啊，或者即係以馬克思主義為最好啊，或者係西人啲船堅炮利，所以即係人哋做生意啊叻過我哋，咁啊即係英文啊叻過中文，咁所以就有咗呢個中華文化要點樣去繼承落嚟咧？咁樣啊，甚至好多人都話：哇，中文即係～效率好低， 效率好低， 系啊？ 点咁讲咧？ 嗱，好简单，即系小学生嚟讲，你嗌佢读中文嘅，佢要读得好辛苦先能够掌握啲文字， 系， 同埋能够使用啲文字， 因为唔系拼音文字。 嗱，咁你如果系即系读西文嘅，噼里啪啦好快脆就能够掌握一啲普通嘅嘢，啊，咁喺小学生本身。就對起碼中文係有一個唔係抗拒，都係一種恐懼啊咁樣。咁甚至咧，一開口想解釋一個咩問題咧，就英文係點講嘅 ？OK， 咁就已經完啦。即係中文就你解釋唔到嘅，講唔清楚嘅咧，咁冇辦法咧咁啊。所以即係中華文化到底點樣能夠保存落嚟咧？這個都是一個使命感的問題。 剛才馬老師說到其實很有趣的， 因為他引孟子講天將降大任於時人， 是 但是孟子跟住講你有天將降大任於時人，你哋講有使命感咧，跟住嚟個條件 就慘啦， 先龍其筋骨，卧其體膚，即係頭先我講梁啟超話你要明白負責任嘅苦處，即係唔係話有使命感就咁簡單，話跟住你牙要食喎，要勞其筋骨，卧其體膚，然後先至個使命感出嚟喎。但係依個孟子並冇講依個係使命，因為中國文字上、你古籍上啊，並冇使命感呢個 term 嘅，即係早期嘅使命喺用喺古籍度咧，就係問題就係奉命出事， 天命 係 咪咧？ 啊，奉命出事咪叫做使命咯、或者係話依個大使係奉命奉使出有命， 係 啊，有依個大使有命，奉命嚇、奉命之事或者係奉命出事。而將個使命咧轉化為一個而家唔好到個天嘅問題，轉化為一個重大嘅任務嘅使命咧，變咗由依個重大任務成為使命感咧，依、這個就其實出自，如果我哋考翻典籍咧，出自咩？出自《三國演義》。 哦， 《三國演義》咧，依、這個第八回，第八回講咩咧？就叫做咧係王師徒巧設連環計。董太师大闹凤仪亭，咁啊呢一回咧就虚构咗个人物叫貂蝉，呢、个人并不存在嘅，即系根本就《三国演义》影出嚟嘅。咁但系里边讲咧就出嚟啦，由呢个王师徒咧跪喺貂蝉面前流泪，咁啊貂蝉咪吓亲，哇系咪大人？如有使命，万死不辞。 系 呢个貂蝉讲啊，嗰度就嗱嗰、那个就将个普通嘅奉使出命嘅使命咧、变咗做一个喂。你如果有个咩重大任务交俾我咧，我一定万死不辞，一定同你完成。 系， 呢就变咗系，即系中国人讲使命感就喺嗰度出嚟咯，吓。 其实使命一早就有噶啦，你头先我哋倾嗰个天将降大任，那个大任咪就是使命咯。大任系乜嘢咧？孔子咪克己复礼咯，呢啲都系使命嚟噶嘛。佢认为即系吴从周，咁呢個就最大嘅問題。而家你班友全部都 亂七八糟， 亂曬，龍咗上下顛倒，你啲鞋放喺頭頂嚇。咁頭先飛哥講三國亦都好過癮。你睇孔明係嘛啊，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呢個咪就使命感咯。啊，點解咧？因為三顧頻繁，然後咧兩朝開制，咁佢不得不死而後已啊嘛。關公都係咁講噶啦，孔明交个印俾佢，嗱而家即系荆州就 你手啦。 荆州嘅干系存在将军身上啊。咁、关公话：既接重任，死而后已。哇，真系好唔 like 喎！而家恭喜你升官发财，你话死而后已。其实呢个都系一个使命嚟嘅。啊，刘备点解佢系三国里边最弱嘅？但系佢好似呼声最高咧。 系 无他，佢姓刘。 系， 喂！而家即系天下已经四百年姓刘啦，四百年姓刘，非刘不王，系嘛？咁佢话我要复兴汉室，好似刘光武咁。 系， 咁呢个使命感咪强咯？你曹操讲唔出口噶，你都要挟天子啊！孙权更加行埋一边啦。咁所以使命感好有用噶。 所以刚才直头即系当年直头唔系用蜀添啦，即系系咪用翻汉呢个咁嘅字号添？但系正正刚才讲就系刘备。下面是诸葛再去落关羽，其实都是上司去动用或者运用或者唤醒所谓下属的使命感，而令他去執行一个任务，而且是鞠躬尽瘁地去執行。这个就是刚才说在管理学上面近年讲很多，就是上司其实明明是有个远大的目光想做，但是他怎样令到群众支持他，就是要唤醒个人的使命感。咁但係當然坊間裏邊有好多嘅即係反響咧，就係、覺得唔係咁樣嘅，即係人咧係應該作為一個個體，應該自己尋找使命感。 係， 但係尋找使命感，即係馬老師講咗一樣咧，就係、一定要領袖啊，一啲好高維度嘅人去帶領啦。但係自己尋找咧，究竟一件咩嘅過程咧？我就諗起一班人喺一戰嘅時候咧，即係一戰前啊，德国咧出现咗一班艺术家，嗰班艺术家咧其实就系叫做蓝骑士，佢哋好得意噶，佢哋咧就画埋啲大自然啊，画埋啲马啊等等嘅图像，因为佢哋对于嗰个现代文明、机械文明就好失望咁样。咁但系佢哋觉得意嘅地方就系、通常我哋认为啊，对于个现代文明、对于机械文明、对于战争好失望，咁系咪好反战咧？啊，佢哋又唔系，佢哋 覺得個世界已經壞到一個盡處啦。佢哋個使命感咧，就係認為應該有個好大嘅破壞。佢哋覺得啟示錄係啱嘅，即係應該要末世，然後重新嚟過。咁所以一戰嚟到嘅時候咧，呢一班好似好反戰啦、講和平啦、中意大自然嘅畫家咧，就去曬前線。咁有好多就即係前線就死咗啦，然後戰爭一戰之後，佢哋就大失所望，就明白到原來自己嗰個使命感，嗰個期望原來落空。之後就係面對一個好大好大嘅空虛期，就係當你使命感嘗試去實現，但係實現唔成功，然後面對一種崩壞嗰種失落，通常往往就係去到人嘅一個有陣時有啲人轉唔到出嚟，即係當你使命感一路都唔實現，咁你一生都追逐個使命啦。但係當佢嘗試去實現，原來最後落空咧。就變成人生一個很大的危機， 因為你這個使命感你本來 OK 的，你好像剛才米哈講你說要是自己尋找、 嗯、 但是如果你的使命感加上跟政治掛鈎、 哎、呀 或者使命感添上了政治色彩、啊、那就變成就那個壓力可以很大，你即將當年溫家寶來見、啊、我們的特首曾蔭權，曾蔭權的名言就是打好這份工嘛，温家宝就同曾荫权讲话，要公众睡死而后已，就系引述头先马老师讲啊，好明嗰句说话咧。喂，要做特首，要做到公众睡死而后已，嗰个压力系好大嘅。如果打好呢份工，又变咗轻好多嘅。所以你个加咗个政治色彩压力咧，就变咗就去到中国传统，就变咗中国读书人都有呢个讲法，又话呢个系。明末清初的大儒叫做顾炎武、 嗯、 或者叫顾亭林，他的名言就叫什么，现在我们很多读书人马老师都有的，叫做天下兴亡匹夫有责，这个就是哇这个是政治任务来的、 嗯、 你变了哇天下兴亡、哦、哇你那个膊头担负这件事是很大压力的，是吧马老师 飞哥讲嗰个故事咧，当年咧有好多传说，我哋姑妄听之啊，即系阿温总理交代呢个曾特首，可能咧认为曾特首太过轻松过头啊，即系写政治家啊自称，咁但系咧又吹住口哨，养住鱼咁样翻工啊，即系颇有即系。是不是被傳媒抹黑就不知道了，總之造成一種比較輕佻或者起碼輕鬆的感覺 輕率、 啊、然後呢總理就告訴你不是的、啊、總理告訴你香港存在有深層的矛盾未解決的，你不是說就交了個功課 GDP 不錯民生不錯那就算數了、嗯、其實曾蔭權是不知道他這個位置是三殺位來的、嗯、因為上面交俾你嗰个任务系五十年当中，慢慢点样由五十年前变到五十年后， 嗯、 啊呢个转化系你嘅任务嚟嘅，佢唔系讲喺纸面，但系你自己要识做， 嗯、 啊即系咩立法嗰啲唔讲啦，啊再一个咧就系下边有好多矛盾，未必系你嘅能力能够去掌控嘅。我想曾蔭權是體會不到這些東西，但是這些東西呢總理又不能夠跟你講到白，這些東西即是做官一定要先以成子才能夠做得來、啊、甚至即是上司眉頭眼額怎樣你不懂看呢，還有一件事呢就是做官、很重要的責任呢之一，唔單止係要創業，要去就業，而且係要咩？ 嗯， 呢樣嘢係西方我唔知啊。中國做官，你一定要牢牢記住，隨時要咩？而且要孭得非常之似不露痕跡，咁先至叫做一個合格嘅官僚。 係自己嘅鑊定係上司嘅鑊咧？ 梗係上司嘅鑊啦，自己嘅鑊咩？ 就應該 啦，唔使講嗰啲唔使講噶啦，你自己鑊都唔咩，你根本就冇資格做任何人，就冇責任感嗰啲叫做嚇。咁、啊、但係平民百姓乜嘢時候最容易有呢個使命感咧？就係、是、戰爭年代，就係、是、國破家亡嘅呢個危機嗰陣時。嗱、啊，最好嘅例子就岳飛啦。岳飛當年漢武刺字嗰陣時， 精忠報國， 佢乜都唔係。 啊、但是 他要将报国这么大的责任背在身上面作为使命感、 嗯 啊、去投军。他这个不是特例来的，我想当时很多人都是这样。 嗯， 因为杀到嚟啦嘛，已经系嘛、嗯嗯，你自己如果唔保家卫国嘅话，你咪做亡国奴咯， 切肤之痛。 所以即系岳飞佢开始担起呢个责任以后咧，佢就最高嘅就系咩咧？赶走金人，还我河山， 嗯、 然后迎义帝，呢个系佢嘅使命感。咁啊，当然亦都决定咗佢嘅悲惨命运，一定系噶啦。 佢有结局 啊。但系岳飞呢个例子咧，就话俾我哋听，呢、这个使命感嘅东西咧，一个系上面压落嚟嘅。你即使唔次次，你都要去投军噶啦、 嗯 啊。走唔甩噶啦。你唔系做魏军，就系、是、做宋军。 嗯 啊、但系如果你有呢个感觉，系报国，咁啊最好啦、 嗯嗯 啊。你系主动咁样去承受呢个使命感。 是 但系当时宋朝南北宋交替嗰阵时咧，几千万中国人呢个使命感咧，系你主动接受定系被动接受，都走唔甩噶啦。呢个就系个时代赋予当时嘅人。我话知你系统帅系兵仔，你都有呢个使命感。 岳飞嘅古仔即系令到我哋明白，就系有阵时你个人嘅使命感咧，旁人未必去理解曬嗱，喺戰爭時代，當大家都群起要去即係保家衛國，咁當然大家明白你個忠君嘅即係使命感啦。去到後期，大家點解會話係一個悲劇嘅結局？就係、是、大家有啲人就開始唔明嗰、那個點解要退翻翻嚟，點解要一個命令就去放棄咗個前線？但係其實如果即係岳飛嗰個使命感就係忠君咧。咁我就好明白嘅，因为佢由始至终都系去履行紧同埋实现紧自己嗰个使命。 唔系你忠边个君先？ 系、啊、 忠呢个宋高宗定系忠佢大佬定系忠佢老豆先？ 所以咧，呢个忠君呢样嘢咧，同埋你点样精忠报国咧？所以岳飞嘅例子而家有啲人喺度拗紧。 嗯， 岳飞如果真系有报国嘅使命感咧，佢、 嗯、 大可唔应该听从十二金牌召翻佢。 系啊，所以系忠君 应该直捣黄龙，然后殉国。 嗯。 嗱，依個就係報國啦！我問話你點解你笑住條命，你都係唔掂嘅？你就精忠，你就係直倒黃龍源跟住殉國，吹咩？ 嗯， 咁、 嗯、 你冇做啊嘛？你都係話可以好似阿買聽講，你中關你要翻嚟咁啊？但係你問題皇帝叫你翻嚟，唔敢翻。咁、 嗯、 依個另一回事喎、啊。但係如果你話諗住真係為人民為報國着想咧，其實可以直倒黃龍嘅，係嘛？我做得到，我去完全。 所以使命感係充滿危機嘅，因為。我哋有阵时未必见到个大局啦，嗱，当然我哋跳唔出个历史大局咧，即系话喺当下个时限，我哋唔会跳到未来去睇啦。另外就系我哋唔会知道更高嘅权力嘅人嘅嗰个意识嘅嗰个局啊，即系我自己嘅使命感合唔合乎最高领导嘅意志嘅使命感，一有少少差池，可能就会系有好多危机噶咯。 頭先飛哥講嗰個直刀黃龍嘅事情咧，即係如果純粹從呢個軍事嘅角度考慮咧，係唔存在呢個可能性， 唔可行， 唔存在呢個可能性，因為岳飛佢係四大元帥之一， 嗯 啊，即係宋高宗喺調佢翻嚟，同時係做咗好多嘢嘅，唔單止係攞金牌， 係 第一就係、是、你左右翼劉琦係嘛，同埋呢個張俊。是撤退，咁你就变咗孤军深入啦。呢个第一，第二，我粮草补给唔俾你， 唔支持。 呢啲唔系话你岳家军自己可以带住粮草走嘅，你一路咧要后勤， 嗯， 吓、啊、俾人断咗粮道都唔掂啦。咁而家宋高宗断你粮道，吓、啊、第三，佢仲有一个皇权在，皇权喺呢度。大家都知道宋朝系重文轻武嘅，武官咧系个。那個權力啊，是被文官控制住的。在岳飛這支部隊裏面呢，還有很多文官，他就實行這個監軍的作用，雖然沒有太派太監，但是如果十二金牌不單止是給岳飛，而是公開宣布，即是現在皇帝要你回來了，那你岳飛可以拍心口，我不用，我直到黃龍，但是你手下那些官是不是都跟你去違抗聖旨呢？即係有咁多呢啲即係 呢個因素在裏邊啊，岳飛係唔可能抗拒嘅，係。 所以呢、那個使命啊，其實有啲嘢咧要具體化咗就清晰咗，即係具體點樣使命。頭先我哋講公眾睡死而後已，係講得啱使命，但係好虛嘅。即係如何公眾睡死而後已咧？所以而家好到咗我哋而家現任特首啊李家超咧，上邊俾嗰個使命咧就具體過阿温總理俾阿曾蔭權。因為啱啱開完一帶一路高峰會議香港啊嘛，韓政府總統韓議員俾咗嗱，你要將香港扮演為一帶一路嘅重要角色。嗱，依個就並唔係管到香港噶，而係將香港連埋大灣區一齊聯繫啦。嗰、那個都係使命感，但係問題你再進一步，其實阿李特首都好明白，你要搞到大灣香港成為大灣區嘅重要角色，好似頭先阿魯老師講，首先要解決香港嘅深層次矛盾。嗱，依個又係啊，其實裏面冇講，但你唔解決到咧，你好難令到香港成為大灣區嘅重要角色。 時代不同了，時代不同了，同呢個曾蔭權時代，甚至係嚟自咧呢個梁振英時代、林月娥時代都不同，係好深層次嘅不同。 係 啊，以前咧。是不能够公开就咁下令啊，而家系可以啦，系呢个系唔同嘅，所以即系香港嗰个变化，我头先即系隐隐约约讲咗一句，25年已经系一刀喺呢度啦，即系50年过咗一半啦，有好多嘢你仲未做，呢啲系要同50年以后接轨嘅。即系50年以后，亦都可以不变啦。呢句说话即系听下先嘅啫，即系唔可能嘅。其实一路变紧，不过系小变同埋大变，同埋系表面变定系深层次变，一路变紧，唔变系唔可能嘅。因为有一句说话系自然科学家讲嘅，即系任何一个物种，都以佢嘅面貌嚟改造世界。社会亦都一样。政府亦都一樣，人都一樣，即係只不過睇你改變世界嘅能力咧。嗰支歌仔話齋，到底係世界改變你定係你改變世界咧？ 係 咁、當然係世界改變你啦。但係如果你嘅能量係大嘅話咧，你都可能喺一個時間段或者係一個層次裏邊，你係可以改變世界。 係 特別係自然科學裏邊啊，你真係一個發明咁改變世界。 係 即係一有坦克發明咗，啲騎兵即刻嬲只，係嘛？即係導彈一有咗，坦克即刻趴低， 戰術全部改變。 即係有時啲科學家真係，或者一個藥物出嚟咁啊，即刻天花又冇啦，肺結核又可以治啦，麻風又可以治啦，就係。有時即係一個個體同一個整體關係咧，會有好微妙嘅。你話所以以天下為己任咧，亦都唔係即係一句空話。 係 啊，即係甚至諸葛亮，你話鞠躬盡瘁咧，其實佢係明知不可以為之。蜀漢咁弱，點頂咧？但係佢要做嗰個姿勢出嚟。係啊，佢都要六出祁山。 亦都係佢個人嘅使命感。屬於個人， 呢啲冇辦法 自我實現。 唔係整個蜀國都係咁。如果你唔係成日聊事鬥非，派一兩萬人去邊境搞嘅話咧，咪人哋搞你咯，一回事啫。只不過你係變被動為主動，遇敵於國門之外，係一種咁樣嘅小國嘅打法其中之一啫嘛。你話齋佢鞠躬盡瘁，呢個係佢個人嘅信念，但係整個蜀國嚟講。你想不忙的話，你是這麼強大的危國壓力之下，你兩條咯，一條你是打一條投降咯，就咁簡單啫嘛。 所以都是變游擊。不過剛才馬老師講咗另一個同使命感好相關的概念，好重要的就是改變。通常一個領袖或者一個上司能夠喚醒所謂下屬或者群眾的使命感咧，就是提出改變的可能同埋願景。大家不會想。安於嗰個現狀啦，大家唔會想即係喺嗰個底層度繼續去混沌啦。所以當上司或者一個領袖去提出一個改變，而改變係有方向咧，往往就能夠喚醒使命感啦。咁而嗰個使命感就係、是，究竟通過個人嘅努力，點可以令到大家一齊進行改變呢？有啲公司會建立就係、是、啊，5年之後、10年之後，我哋有咩計劃？嗰、那個就係改變嘅方向。咁而 改變當中，欸，有個使命啦，但係啲任務係點咧？通常啲任務咧就交翻俾下屬啦。嗱，而家大家有使命感啦，就諗下用咩方法去促成呢個咁嘅改變。所以使命感通過我哋咁樣討論就係，既有信仰嘅部分，即係話有啲係一個命嚟嘅嚇，你明白自己的身份，你一個士人，一個知識分子，一個軍人，一個將軍，你就會符合某一種嘅命，某一種嘅身份，咁你就會有使命感。另外就是通過領袖，通過一個上司下達的一個任務，一個方向，又有了使命感。所以這種都是使命感要討論的地方。 好了，講下我們電話18723111，或者聽眾可以通過 Facebook 香港電台廣東廣西之友呢，跟我們一起談談這個使命感。不是說老百姓呢就不可以有使命感的，這件事個個都有份的，看看你是主動還是被動的。好了，聽新聞先。 话追加嘅援助将会针对巴方救灾同灾后重建嘅紧要需求。佢话中方军机已经将首批3000个帐篷运到当地，中方正系努力克服天气同疫情等嘅影响，尽快将其他物资运去灾区。天气方面，一股干燥的大陆气流正为华南带来普遍晴朗的天气。在上午10点，强台风轩南诺集结在济州之西南偏南大约820公里，预料向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东海。预测本港地区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中期间中有骤雨。现在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4%，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看隧道情况，洪水港岛入口告示打到东行过海，龙尾向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向景隆街；洪水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就向收费广场对开。路面情况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挤塞，车龙排到白沙湾码头。咁有啲封路嘅消息噶，就因为有路面急收啦。而家荔枝角道去美孚方向，近长茂街嘅第二线系封闭，而码头涌道咧都有个路面急收工程，去红磡方向近码头围道嘅第三线而家系封闭。最后，道路安全议会提醒你，无论你是司机定是乘客，如果座位有安全带就必须要佩戴。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6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还可以将抗体传给胎儿。喂人奶的妈妈打了，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的保护。 一台开学礼， 英式英语一分钟 with 萧叔叔。 Hi, it's Uncle Siu again, and today we're going to talk about pronunciation. 当你练到条脷惯咗嗰啲动作啦，好似学运动咁样，慢慢做熟咗个动作啦，即系你个肌肉系记得咗系点样行，英文讲嘅能力咧都应该会进步得好快。 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齐长知识。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粤港澳大湾区之声， 为听众提供更多优质节目，了解国家发展，认识民风民情。 我哋就有摊西街啦，介绍咗几条去西藏啦，咁推荐大家世界屋脊嘅巅峰，我哋揸车去阿里。 一流湾区，一流生活。 FM 102.8， 大湾区之声。 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咁我哋咧繼續講呢個使命感呢個話題啦。有個人物咧就非常使命感嘅，唐三藏。無論係歷史真正嘅原狀呢個人物，還是呢個《西遊記》裏邊呢個唐三藏咧，都真係非常富有使命感。佢一個人帶呢個取經團。其实取经团其他嗰四个吓，连埋白龙马，都冇乜使命感嘅。佢哋嘅身份咧，有少少似今日普京用嗰啲监犯去打仗一样。 系还债。 嗰四个其实都系犯人嚟嘅。犯嘅都唔系细罪嘅，都可以死嘅罪。咁点样将佢嘅使命感化？转化为啲其他四条友嘅使命感咧，咁啊，唐僧喺小说里边即系描写为一个非常之懦弱又手无揸鸡之力，实在系都冇乜作用嘅。但系佢嗰个使命感系起到一个 象征， 精神领袖啊，直头系诶，总之你哋冚唪唥唔去，我一个人都去，死都要去啦，死唔紧要，我死咗十次啦，已经系。咁呢種使命感咧，當然脱胎於歷史人物嘅真正嘅人啦。但係喺小説裏面亦都係好有道理嘅。因為係原來佛祖派觀世音去大唐去講明有呢件事，你哋需要派個人去取經。咁千選萬選選咗佢，第一。好有呢个修养，喺呢个佛教上面，而且咧好即系好不满足佢即系已经持有嘅呢个佛教嘅理论， 系 佢仲要去即系佛教嘅发源地去得到真经， 系 啊得到真嘅呢个佛教嘅精髓，咁佢又即系不辞辛苦咁样去做呢件事。咁啊，當然佢一行嗰幾眾咧，都係受佢感召同埋受佢約制啦。咁啊，一路監住，總之 高壓華油並用， 死都要去。同埋最叻嘅唔係高壓華油， 係 而係利用呢四條友之間嘅矛盾。 哦， 佢好識利用呢啲矛盾啊！大師兄同二師兄嘅矛盾 係 啊，甚至呢個沙和尚有時都即係有妙語連珠，所以。雖然是一個故事，但是為什麼可以成為四大名著呢？他真的個文學的造詣 又非常之高，就是談到這個使命感來貫穿這個故事，這樣百折不回，是有少少宗教意味。 四大名著裡面，《西遊記》呢，在這麼多個裡面，我經常都覺得它是被低估了的。好多人就當佢係啊，俾小朋友睇啦。但係你去翻即係有翻一定資歷，或者經過馬老師嘅解説，你就明白到其實當中所涉及嗰種運用使命、運用矛盾去完成一個重大目的，其實係好多成年人可以睇到出嚟嘅東西。這個唐三藏嘅角色同三國裏面嘅劉備咧，我成日都覺得係有一啲共通之處，即係嗰種去點樣去通過控制，通過去摆弄其他人去完成个人的一个实现，当然是即系出于一个很大的名字嘅，即系无论系为咗复兴汉室，定系为咗去取真经，都是很大的道理。但系实际上就是佢个人想完成一啲使命，佢自己俾自己的一啲使命。但是点样去令到很多人帮佢，而且是出师有名，咁呢啲等等都是个故事里面可以话俾佢听，使命感嗰种既是内化，但系同时间亦都可以影响别人的一种力量。 讲呢个四大名著咧，讲呢个《西游记》就好有趣嘅，因为中国人咧喺四大名著之中咧，就最唔受重视嘅就《西游记》。 系， 但系日本人就非常之重视。 嗯， 《西游记》日本列为 四大名著的必讀書， 嗯， 擺第一位的， 嗯， 所以看到現在香港都不重視的，因為《西遊記》和四其他三本名著的比較，《西遊記》的特色就是說這本小說呢就最具有想像力， 嗯， 你說想像力豐富呢，就三國啊、水浒、紅樓都不及得《西遊記》裡面的想像力，所以想像力 有魔幻，因為 那裡就變成了一個創新科技，但是不成一個好處，他將這個想像力還加上一個使命感， 嗯， 即唐真是不是真的咁夠巨大使命感咧？因為佢個起原創嘅目的咧，佢， 嗯， 去取經咧，其實因為佢睇太多嘅翻譯本，好， 嗯， 多矛盾，佢， 嗯， 唔明，佢， 嗯， 就為咗要尋求真相。喂，我睇原著，我睇翻原來印度點講，咁然後佢先至去出發去出事啊嘛。而問題你係《西遊記》裏邊加咗好多使命感啊，但係呢個使命感好重要嘅，因為而家問題。好多而家頭先阿馬鼎盛講到咧，好多嘅科學發明咧，嗰啲發明家咧未必諗到佢嘅成果會改變成個世界喎。佢純粹都係為興趣喎。好似愛因斯坦，愛因斯坦個名句就話：我哋做人最大嘅期望係咩啊？最大嘅期望就係全力以赴去能夠獻身於美好嘅事物。 系， 佢冇讲使命感，冇讲话有啲咩成果，即系话我问题有啲美好嘅事物，我系全力以赴，现在系我哋最大期望。呢， 嗯， 啲通常科学家都依样嘢噶，甚至呢个居里夫人， 嗯， 居里夫人系发明个 radium 啊，个雷啊， 嗯， 居里夫人嘅名句点讲啊？居里夫人名句就话一个人咧系唔应该虚度一生嘅， 嗯， 但系应该可以做嘅就做好你应该可以做嘅事。 系， 嗱呢个都系好踏实嘅、好平实嘅使命感，即系话我应该做啲咩嘢，我做好呢，嗯，个就系、是、我做人嘅意义。 佢甚至 唔应该虚度一生。 系， 咁啊，其实而家香港好多人都系浑浑噩噩噶，成世唔知做乜。 嗯嗯， 但系其实有啲嘢你可以做，甚至你好似嗰出戏啊，米哈最熟噶啦， 嗯， 叫做咩？叫做刘芳仲。 系系系。 哈泽明导演嗰个患咗癌症个嗰个人，一个公务员咧，后屘佢做好面试就做好个千秋假咯， 系 几开心啊！ 系， 嗰个都系使命感嚟噶，系嘛？ 系睇晒都系使命感嚟嘅，好长嘅套戏。 刘峰讲啊， 刚才讲居里夫人咧，佢对于佢自己嘅国家啦吓，即系嗰个使命感都大，即系你记得去到战争嘅时候，佢直头话啊，我用咗我嗰、那个诺贝尔奖嗰个牌。都要去幫助個國家咁樣，咁所以為咗自己嘅科學，為咗自己嘅一啲研究，定係為咗一個好大嘅群體或者未來去實現自己嘅貢獻，自己係好多人，我哋話一啲偉人會令到我哋去講佢哋嘅使命感。咁但係剛才岑老師就係話，咁個人點樣揾呢？近年西方啦，英語世界咧有個借用啊，相傳借用日本沖繩嘅一個民間嘅概念叫做Ikigai。解出嚟就叫做生命之道，其实冇咩复杂嘅吓，借个名出嚟。咁佢就话咧，其实通过四条问题，你就应该要揾到自己个使命感噶啦。咁第一就系你中意做啲咩先，即系你个使命感个活动个行为本身冇理由系一啲你唔中意做嘅嘢嚟嘅。第二就系你擅长做啲咩先，你中意冇用噶吓，你中意但系你自己喺度玩娱乐，但系你唔精，即系你做唔到你个群体甚至世界嘅一流咁，咁又系冇用。第三樣嘢就係、是，如果淨係你中意又叻咧，咁、那、嗰個可能都係嗜好啫。有冇人俾錢你去做先？即係話你會唔會做呢樣嘢係可以賺到錢？個社會俾你肯定，即係話呢個可唔可以成為你嘅職業？咁所以你中意就興趣啦，你做得好就係專業啦，俾錢你就係你嘅職業啦。第四樣最重要啦，就係呢樣嘢係咪可以係世界覺得需要或者可以帶嚟一啲改變？即係如果揾到。咁、那、嗰個就係一個從個人到社會嘅使命感。咁但係我諗揾嘅過程應該都相當漫長啊，馬老師。 你講嗰樣咧，其實就係四個字啫，就是、普度眾生。 嗯。 啊，唐三藏點解咁有使命感，而又咁堅決咧？喺《西遊記》呢個小説裏邊咧，唐僧即使係最老實、最有少少戇居啊，有少少萌塞。但是他在九九八十一难当中呢，他受很多苦，他感觉到他取经这件事呢是得到多助的。 嗯 啊、首先如果是东土得到真经，那这个亿万人有福。 是。 所以呢满天神佛都保护他的。 嗯 啊、 玉皇大帝隨時又派呢個托塔天王，隨時派28叔嚟幫佢。佛嗰邊、觀音嗰邊、太上老君嗰邊、原始天尊等等，總之滿天神佛咧，都去幫佢去渡過嗰啲妖怪嘅阻攔。 嗯， 啊，咁佢呢件事咧，佢一路行來，佢應該知道嗱。我做呢件事呢係所有坏嘅都嚟阻挠我。所有好嘅都嚟帮我。我呢个事业呢一定係普世价值非常之高嘅。 嗯。 啊。所以佢越行呢佢就越有信心嘅呢样嘢。即係佢係傻仔佢都感觉到啦。唔係话即係孙悟空一碌棒打晒天下咁简单嘅。 飞过去啦、啊、一个跟斗。 次次到唔掂嗰阵时呢就最高境界嚟噶啦，甚至即系如来佛祖都要亲手嚟帮手嘅。所以唐僧呢个使命感咧，佢开始建立系佢个人嘅一个追求。 嗯、 但系喺过程当中14年里边咧，佢越嚟越感觉到呢个势在必行嘅、 嗯， 而且势在必得嘅。 嗯， 咁呢个使命感咧，佢就充实咗啦， 系 唔系虚幻嘅东西， 嗯 啊，咁啊，作为香港人嚟讲咧，我觉得唔应该妄自菲薄，香港人嘅使命感啊，从呢个开放改革开始，佢已经系全中国嘅火车头嚟嘅，啊，普通一个青年嘅一个。一个从业员，他去到大陆可以作为教父的，因为大陆当时根本就不知道什么叫市场经济，更加不知道什么叫金融运作，又不知道即是买楼可以买楼花的，这些是不识的。但是香港人呢，即使一个货柜车司机上到去呢，都有很多香港的基本知识， 嗯， 即是西方世界那种经济运作，甚至是教育等等，都可以使到呢个大陆嘅人开眼界。虽然而家就唔需要盲公竹啦，25年过咗去啦，啊，中英联合声明亦都已经成为历史啦。但系香港人咧，第一唔好忘记，我哋曾经为整个中华民族嘅开放改革系出咗无可替代嘅一个力。咁之後呢，唔只係單單一個大灣區裏面一個成員咁簡單，仲係一個窗口，仲係無可替代嘅。咁呢樣嘢到底點樣繼續即係執行呢個使命感呢？咁當然就即係立場不同啦，見仁見智啦。但係香港人都知道，即係我哋起碼而家喺呢個抗疫上面，都有自己特色咯，啊，呢特色就係香港嘅生命啊嘛。如果冇特色，都係全部一樣噶啦。你只不過係沿海一個普通城市啫，而且都唔係一個好巴閉嘅城市。 咪將來歷史會寫嘅。你而家問題就話，成個社會主義世界有兩個大國都從出現一個所謂變化，一個就俄羅斯，一個就中國。在1989年，嗱，而家啱呢個可以個問題講，因為戈爾巴喬夫啱死啊嘛。 嗯。 佢當時期1989年咧，喺搞到柏林圍牆要會冇咗一支啦。戈爾巴喬夫改革俄羅斯、蘇聯、前蘇聯，中國鄧小平又改革中國。但係問題，中國同俄羅斯嘅最大嘅唔同，一個成功一個失敗咧，因為中國係有香港，俄羅斯冇香港呢個咁樣嘅地方。所以變咗係，喂，所以兩個政情唔同，點解佢會唔掂呢？因為中國好彩就有咗香港依個地方，真係成為頭先阿馬鼎盛講嘅，依個就係成為嗰個開放嘅火車頭。哇，好多嘢俾你，喂，有個窗口啊！依個窗口好重要啊，同國際接軌嘅窗口啊。喂，俄羅斯冇啊，所以佢變咗失敗啊嘛，就話唔止話同樣大家係社會主義大國嚟㗎、多年期你睇翻歷史，將來個香港嗰個重要性就一定寫入歷史度，係依、個好緊要。 但係都講到一樣嘢，就係使命感，當你未去達到嘅時候，咁佢就會有一個原動力啦，或者一個向上或者進步嘅動力啦咁。但係當使命本身達到咗咧，你個使命感 就瓦解噶啦，因為你個使命本身已經完成啦嘛。咁人嘅失落又好，一個城市嘅失落就係在於，誒，我哋好似已經完成咗一個歷史嘅使命，咁喺下一個階段個使命係乜咧？咁當你未見到個方向，未見到嗰個未來嗰個想像嘅時候，咁咪喚醒唔到使命感。即係我估呢個就係一個個體至一個城市都會面對嘅一個問題。 有啲使命感係永遠唔會永遠無止境嘅、 嗯。 你好似馬克思講話，人嘅意義就係要改造世界。呢樣嘢邊有邊有 ending 嘅、 嗯嗯？ 你永遠都去嘅。所以有時啲使命感咧，你冇一個好似頭先講一個點咧，一個停止點咧、 嗯， 就係時好危險，就變咗我時使命感有個特色。就叫做咩？係你喺象牙塔度，喺個書室度，喺個書齋度構築出嚟嘅一個所謂虛幻嘅使命感，嗰、 嗯 那個就危險啦、 嗯嗯。 所以啊，你知道啊，依、這個西方咪出咗個講維護資本主義嘅大師叫做海耶克， 係 佢有一本書嘅《 通往地獄之路》， 唔係通往地獄之路，唔係通往牢獄之路， 通往牢獄之路， 係叫做咩啊？就叫做要命的自大、 哦、 或者自負是同社會主義的謬誤、 嗯、 就說社會主義呢就講社會主義就是其實馬克思就都是充滿使命感的是但是他裡面的謬誤就是因為過於自大、 嗯 啊、想到很多東西因為計劃經濟嘛一計劃就很多很多藍圖、嗯、很多什麼各方面性全部、嗯、但是很多的計劃很多的構想都是可能在馬克思嚟講就喺大英博物館度諗出嚟嘅， 係圖書館。所以啊，海耶克另一個名言就係通往地獄嘅路都係用善良鋪成啊嘛，即係呢個就係你個善良可能帶嚟災害。 你作為馬克思咧，佢本身係一個學者， 嗯， 佢係一個博士， 歷史學家， 佢又係一個作家， 嗯， 啊，即係哲學方面、政治經濟學方面等等方面，係、嗯、一個作家，就係一個文人，佢係。思想家不是一个实践家、 嗯、 所以即第一国际里面呢也都没有他的地位、 嗯 啊、他更加不会是第一国际的领导者但是他这种思想家 很需要的因为他看到资本主义或者说大工业生产的弊病、 嗯、 他在第一博物馆里面看到他掌握非常详尽的资料、 嗯、 就是工人阶级受血汗压榨的资料正如我哋即係八十年代呢個打工仔女，我哋親眼睇到喺深圳、喺東莞，佢哋嗰啲其實同馬克思寫嗰陣時真係一模一樣。 血汗工場 係真係血汗嘅啊！即係壓榨你，最後榨完咧掉就係咁啊！卅零歲已經掉得㗎啦，已經係過勞死㗎啦。 剩餘勞動力已經冇曬。 係啊，咁當然有更加新鮮嘅嚟啦，仲要你咩啊？但是馬克思他想改變這些、就是、最底層的工人階級那種悲慘的命運、嗯、他就想追根尋源這個罪惡的最根源何在、嗯、但是他就走錯了路他說這個罪惡就是金錢這個罪惡就是資本這些資本呢資本主義已經走到他生命的盡頭了他不可能再創造這個新的社會生產力和生產關係了、 嗯、 他要滅亡了、 嗯、 他是這樣想、啊、工人階級就做他的掘墓人、 嗯、 但是他死了這麼久到現在百幾年了、啊、他1883年死的、 嗯、 到現在你說資本主義也好你說即西方那種即大生產也好、 嗯、 他不但沒有死而且他煥化青春他不是工業大生產現在是自動化大生產、啊、出了這個這個即係晶片嗰種咁嘅嘢，好多虛擬嘅世界，根本馬克思嗰陣時想都未想到，冇、 嗯、 可能嘅呢啲嘢啊！即係唔講呢樣嘢，就講呢個戈爾巴喬夫，佢、 嗯、 嘅使命感，佢使命感來自於乜嘢咧？來自於壓力， 嗯、 來自於即係蘇維埃政權即係存在咗咁多年咧，積咗咁多矛盾， 嗯、 如果唔變咧係會死嘅，點解咧？就來自於呢個克魯曉夫同呢個當時嘅美國副總統賴克松嗰個廚房談話， 嗯、 兩個都話自己係即係真理，係人類未來嘅道路、 嗯， 都有使命感喎、啊。 當然啦，絕對兩個都絕對有使命感。 克魯曉夫冇睇過都有使命感， 因為兩套信仰啊嘛。 真係 都要落实到事实， 嗯， 咪打开个雪柜咯， 嗯， 即系等于王振开放改革嗰阵时候，第一次去英国去伦敦， 系， 佢话我要睇睇你哋嘅工人阶级嘅屋企， 嗯， 而且要即系好渣嘅工人阶级， 系， 英方话冇问题， 嗯， 我带你去个失业嘅工人屋企睇睇， 嗯， 一睇彩色电视、 嗯、 雪柜、空调。楼下泊住汽车，喂，呢啲系失业工人嘅家庭，佢、 嗯、 嘅生活。王振话除咗唔系共产党领导之外，我觉得已经进入咗共产主义啦。 嗯， 即系呢个事实系讲明咗东西方两种计划经济同自由经济嘅优劣， 系 呢个差异已经摆出嚟啦。戈尔巴乔夫睇到，佢首先系从呢个军事上面睇到。 嗯， 军备竞赛咁多年，即系唔打，但系我哋嘅竞赛已经分出优劣啦。打咁多次以巴战争，即系以阿战争，阿拉伯十倍嘅兵力，咁多倍嘅 GDP， 居然碾唔爆一个仲细过台湾嘅咁细嘅一个地方。点解？冇嘢，就系我先进过你。 系 啊，所以诶。嗰、那個兩者優劣咧，使到戈爾巴喬夫下定決心，付高嘅代價，我都要改革。 嗯、 當然佢改革唔成功，呢啲係全世界古今中外改革派嘅呢個悲哀， 冇錯， 都係咁噶啦。啊，好啦，我哋聽聽新聞先，一陣我哋翻嚟最後一節要講講呢個使命感。 好。 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十一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喺 Mira 红馆演唱会受伤嘅舞蹈员李启贤，佢嘅爸爸李成林牧师喺代祷信透露，众西医喺事发之后一个月评估，李启贤嘅颈椎神经95%都唔能够复原，会尝试针灸，但中医仍然未能够有绝对把握李启贤可以完全康复。信中亦都提到，希望政府成立的跨部门工作小组能够清楚找出今次事件的来龙去脉，并作出适当的处理和跟进。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说，希望李启贤早日康复，又说当局一直有就事件调查作出交代，康文署亦都成立了一个小组，主要就技术问题找出原因，从而看看未来工作怎样可以预防、减少或者防止危害从业员安全的情况再次发生。至于刑事调查需要非常仔细，包括和很多人士见面，执法部门要慢慢做，希望公众给多些时间。有政府专家顾问说，可以视乎疫情发展考虑取消酒店检疫安排。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杨润雄认为，政府在防疫抗疫措施上要做一个整体平衡，包括保障高危群组的生命安全，亦都会考虑整体经济发展对市民的影响，从而作出最好的决定。他强调，整个社会希望可以早日复常，重新接种疫苗是预防重症的最好方法，加上同人接触的时候尽量保持社交距离，是能够令香港早日复常的举措。新冠病毒单日确诊徘徊在10,000宗，前食物及卫生局局长、行政会议成员高永文说，他认为不能够假设可以让病毒爆发发展成流感，有人认为可以宣布新冠流感化，他说是言之过早，本港长远要走出新冠，不能够放手任由疫情爆发。 他提到社会有共识要推动疫苗接种，但如果一方面鼓吹放宽社交距离措施，一方面又建议市民可以除口罩达至群体免疫，公众对信息会有混淆，亦都不利疫苗接种。对于当局计划将疫苗通行证最低适用年龄调低到五岁，高永文说政策最终目的是保护儿童，至于任何便利政策的建议都可以讨论，但不应该指责当局的做法是强迫儿童打针。内地新增1673宗新冠病毒本土个案，包括314宗确诊和1359宗无症状感染，没有新增死亡或疑似病例。确诊个案中，四川占最多有98宗，当地亦都新增88宗无症状感染。广东本土感染合共103宗，西藏556宗，另外青海和辽宁有过百宗个案。内地累计244708宗确诊，5526人不治，233000几人康复出院。天气方面，预测天晴干燥，日间酷热，吹和缓的西北风。展望未来一两日大致天晴同酷热，天气干燥，日夜温差较大。今个星期的中期间中有骤雨。而家气温是31度，相对湿度52%，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同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我是 Mandy， 先讲啲意外啊。首先系有火警啦，跑马地有火警，而家盛和道来回方向系全线封闭，一带挤塞。就系跑马地有火警，盛和道来回方向而家全封，一带挤塞。而西营盘呢就有流煤气，而家东边街去第二街方向，介乎皇后大道西同第二街之间呢系全线封闭啦。皇后大道西近东边街嘅慢线亦都系封闭，影响到而家皇后大道西去坚尼地城方向呢，龙尾就去到荷里活道。隧道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在湾仔运动场；而西行过海，龙尾在景隆街。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近康庄道桥面。路面情况在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一段龙尾在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就去到芜街。在新界区，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一段车多，龙尾。西贡公路去西贡方向近西贡消防局一段车多，龙尾就在狮子会自然教育中心。最后提提揸紧车的朋友，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观塘绕道丽晶花园来回、德士古道行人桥去石围角、东涌裕东路回旋处去九龙、赤立角南路回旋处去国泰城。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以天下事为事。 FM926， 香港电台第一台，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稳定是发展的基石。 香港回归祖国25年，面对各种挑战，始终坚韧自强。今日我哋迎接更多机遇，香港将会高速向前迈进，融入国家发展大局。继续发挥一国两制下的优势，发展经济，改善民生，巩固国际地位。 未来的香港， 我们一起创造。砥砺奋进25载，携手再上新征程。 25年来，谭基宇论挑战，讲香港优势。 轻工业，我哋仍然都系强嘅。 香港贸易发展局总裁方信文。 香港在無論創新嗰方面啊、設計嗰方面啊，同埋應用科技嗰方面咧，都做得唔錯。同埋咧，我哋嗰個品質保證咧，好緊要。 香港電台第一台、港台電視31，星期日下晝5點，香港優勢。 香港電台第一台、 港台電視31， 跨平台體育節目 《港台體壇123》。 每日为你走访不同项目，现役又或者是退役运动员，同大家畅谈本地体坛过去和现在。 主持梁礼勤、叶蕴仪，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视像版会在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错过了，记得上港台网页重温。 阔知识领域，网络文化通识。Free as the wind， 广东广西。 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酷熱天氣警告現正生效。好啦，剩翻廿零分鐘講埋使命感。咁、有個故仔好過癮嘅喎，飛哥，陳勝啊， 哦， 陳勝係第一個舉旗反秦嘅呢個起義軍領袖。咁佢後生嗰陣時有句名言啦，嚇、即係同人哋耕緊田做緊，其實係雇農啊，做緊長工咁就久富貴無相忘。哇！一個咁嘅耕田佬，仲要係幫人打工嘅，自己冇田嘅，你想話富貴？呢、這個陳勝唔係普通人嚟嘅、首先佢都諗到，即係話發達執到金發達啫，你點可以貴呢？呢、這個貴唔可以立亂貴嘅喎， 地位嚟嘅。 係啊，佢等級制嘅喎嚇，咁、你居然想久富貴，所以俾人哋嘥佢話啊！你而家做緊幫工，你真係唔好發夢啦咁。好啦。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话、你啲咁嘅雀仔点知道我呢个天鹅或者大雁？飞九千几米咁高， 有啲庄子嘅智慧 啊！唔系佢系有文化嘅、应该佢唔系一个普通嘅农民。咁、后尾去到即系做壮丁，佢都系几百人嘅一个头嚟嘅。咁官府嗰兩個軍官唔會立亂揀一個人做頭，你肯定係有呢個領導嘅能力、你有一定嘅文化水準。如果唔係，都唔會寫個大楚卿陳勝王寫嘅紙條塞喺個魚肚度，即係呢啲計謀同埋即係識寫字， 起碼識字， 即係證明佢同廣兩個咧係唔係普通人，即係佢想富貴咧唔係憑空嘅，咁。到佢其實係設計嚟嘅，佢鼓動嗰班人跟住佢造反咧，就嚇嗰班人話：而家已經即係落大雨，斷咗路，誤咗期，大家係斬頭啦！ 一定會死啊！ 橫掂都斬頭嚇、死國可也？佢呢個提出有一個非常高嘅一個使命感啦、死國可也？即係我哋而家係要造反，係要立國，好大件事嘅喎、其實就呃人哋嘅。如果按照秦朝的法律呢、因為自然災害而誤期呢是不用死的。是。 是。 为什么你这樣說呢？因為那兩個軍官都未驚嘛。如果要斬斬他兩個先，他不驚的嗎？大頭 喎，未驚。 是吧？他們不驚，就是證明他拿死來威脅這班友來跟他造反。即都是死的了。他要拿一個法律上面的死來威脅到他們去犯法。 創造恐懼， 這個智慧很高的、所以他的層次呢是不是一般的人能夠達到的這個使命感、好了，他還要皇后將相寧有總乎，拿這句說話來哄大家、說喂，我們都有發達的可能的， 先產生恐懼， 你不要以為、 再給獎勵 兩頭都有的這些手段非常之高、但我想說的不是這些、而是陳勝呢個使命感咧，係歷代帝王將相揾老百姓笨嘅，即係呢個係佢嘅使命感。佢一早就想話做王噶啦、但係以呢啲嘢蠱惑呢幾百人，後尾真係稱咗王，即係佔咗一塊地方，佢就露出狐狸尾巴啦、大家都知道嗰個故事，成班耕田友去揾佢。罪疚啊！即系你话久富贵无相忘嘛？而家啦，好啦，即系无相忘啦吓。咁即系当然，陈胜都招呼佢哋吓，即系好食好住。但系呢班人咧，可能即系讲说话口无遮拦。司马迁记载咧个意思，即系话佢讲埋晒陈胜贫贱嗰阵时啲事， 啲旧事 啊。咁咧就引起杀心。其实我。想唔系咁简单，即系佢唔系话冇包容到乜嗰阵时，佢起咗二千几个月啫嘛、大家都知道佢本来什么都不是啊嘛， 咁有乜奇怪啫？即係大家講起佢貧賤嗰陣時嘅事，佢為何要嬲到殺人呢？最多唔開心咪趕佢哋走咯。 嗯、 其實嗰班人唔係講佢貧賤嘅事。 哦，係講咩咧？ 係講你而家富貴咗啦，你而家做咗王啦、 嗯， 你忘記咗我哋。 嗯， 你唔係後世啲人話你係農民起義嘅領袖。 嗯， 你做咗領袖以後，你唔代表農民嘅利益啦。 嗯， 佢哋講嘅係呢點，即、就、係、是、我哋喺家鄉。而家係你係統治者啦，但係同秦嗰陣時冇乜太大區別。 嗯，忘記自己農民， 你初心根本就唔係帶住我哋去過好生活嘅、 嗯， 而係你要上位，即、就、係、是、我哋賣命咁解啫。即、就、係、是、所以呢一段古仔咧，講清楚中國封建社會兩千年嘅所謂農民起義、農民政權咧，係、嗯、一個偽名詞嚟嘅。 嗯， 農民起義冇錯。是農民為主體的戰爭，但是他的目的不是為了改變農民的地位，亦都不可能改變農民的地位。即是好像今天這個我們的總理說，中國有多億窮人啊？1000元月收入以下6億，那你任何政府都改變不到這金字塔，你肯定是底層那些是很窮的，是吧？所以就话九富贵无双亡呢句说话咧，就系、是、将使命感塞落你哋班底层。 嗯， 底层帮我上咗位做咗王以后，我唔会实行我呢个履行呢个诺言嘅。 嗯， 即系点无双亡啊？系、哎、你老友嚟到，即系好食好住咁啊得。 嗯。 啊！你講我幾句説話都冇所謂，但係你想改變整個幾千萬人嘅呢個秦末嗰啲人民嘅生活， 係 會有一個大嘅改變。你唔係再係奴隸啦，唔係農奴啦，你係國家主人啦，冇呢個可能性。 嗯， 馬克思主義裏邊都冇呢一條。 嗯， 封建社會冇可能係一個烏托邦社會。 嗯嗯， 係嘛？所以我諗呢個使命感。陳勝呢短短呢個小故事咧，好可以講明使命感喺呢個最高領導者口中同喺老百姓身上兩回事嚟嘅。 佢即係用一個阿馬丁勝所講嘅咧，就係、是、用一個使命感嚟包裝佢自己個人嘅野心，佢上位嘅野心。不過攞嚟包裝，但係呢種包裝咧，中國幾千年嚟都冇變嘅。 行之有效。 從秦末嘅陳勝吳廣開始。一直至到清朝呢個洪秀全，洪秀全嘅包裝咧，佢就話：喂，我用上帝會，聽咗基督教啊，然後佢就話自稱我係耶穌嘅細佬。係，咁啊，哇，仲好勁啦！話要我呢個包裝嚟，其實係欺騙嘅 新嘅神學理論。 咁但係你問題，佢有個破綻喎。你洪秀全話佢耶穌嘅細佬， 嗯， 後來楊秀清反佢，就話你係耶穌嘅細佬，我就係耶穌，我大過你啊！喂，呢個啊，東王楊秀清要反楊秀全咧，佢就變咗喺呢個位格度啊。你係耶穌嘅細佬，我楊秀清係耶穌，咁變咗喺嗰個包裝度咧，佢又勝咗受傷楊秀全啊，搞唔到楊秀清呢招，所以呢個係一樣嘅，全部係一個包裝，其實係使命感。咁但係頭先我哋圍繞住所講嘅使命感咧。基本上是屬於政治色彩的使命感， 是 跟政治掛鈎。其實有一種使命感其實還勁過政治使命感， 是什麼呢？ 是道德的使命感， 哦， 因為你道德和道德，所以問題很多清朝的破家大東元大鎮，他就罵宋明理學，你們這班友呢， 深知你 就你說全天你滅人欲，你就是用以理殺人，话我杀你，话上高有个你喺度，个天理喺度，杀得你系理直气壮嘅，嗰种使命感啊，仲更加恐怖。 嗯， 所以用呢个道德嘅使命感同埋政治嘅使命感合而为一咧，另一个人咪Hitler咯。 系， 佢都系以理杀人噶。 嗯， 哇，杀得好似天经地义，好似问题充满正义喎。 系，所以先要创造一个主义或者一个理论出嚟，然后按住嗰个理论嘅理去执行。 系。 佢個所謂嘅天命， 冇必有政治理，但係其實有個道德性嘅嘢喺度。咁樣咧，依個道德其實就係話，即係 即係頭先我哋講替天行道啊，你點樣行行咩道先？但係佢殺人殺得有理啊，好好恐怖啊！2011年啊，即係冇去到依個 Hitler 個層次啊。2011年，挪威有個殺人犯，就開槍。2011年7月，我印象中係開槍殺死咗幾百個年青人。然後上庭辯護嘅時候就充滿正義感。佢係反對挪威嘅工黨，搞多元化，佢又變成一個好虔誠嘅基督教信仰者，當咗自己係十字軍東征裏邊嘅義士。我而家問題，我殺你哋係為咗國家，為咗理念，為咗理想，唔中意挪威有個多元化，咪就咁樣咯。所以可以好恐怖噶。 所以我哋成日都話啦，即係講咗三節，我哋都講到就係、是、其實使命感同一種信仰係。好有關係嚇，個信仰係超乎宗教嘅，即係佢可以係一個政治嘅信仰，可以係一種意識形態信仰。而當呢種信仰進入咗一啲基要主義者嘅手中，就再加使命感咧，係可以帶嚟一啲悲劇嘅，一啲好恐怖嘅結果。但係同一時間咧，又令我諗起就係、是、使命感都好多係有陣時會係一啲騙局或者騙徒會運用嘅手段，即係話啊，佢睇中咗人嘅軟弱，睇中咗人想求變。無論個人的仕途裏邊或者生命裏邊而去落手，呢一種使命感其實原來是回應緊人的內心弱點，即是話啊，我個人覺得自己過得不好，我個人想去求突破，我想去個人的突破同社會的突破是掛鈎，因此我就去做一件事。很多即係近月啦，即係被騙去其他地方去做勞動啊。去咗其他地方做苦差的人，佢心裏邊可能都是懷住呢樣嘢嘅啫，即係好簡單，就是我想改變個生活，我想去揾錢，我想去進步，我想去改善家庭嘅環境。咁但係就係動用咗呢一種咁樣嘅弱點，所以使命感我哋一聽落去就好似好正面嘅東西，但係當去到實際運用上邊，就好多時候會成為咗工具，或者成為咗一種被瞞騙或者被擺弄嘅一個切入點。 孫中山有一句名言咧，就話華僑係革命之母。这个他不是一句空话来的，因为他开始十次所谓起义呢，那些经费呢 资金 冚在华侨身上面刮下来的，甚至害到他大佬孙眉破产啦，他这个使命感是很强烈的，首先我要排满，因为当时满清是一种异族统治，即是我们全部4亿5千万人咧，系亡国嘅遗民嚟嘅，即系我哋汉人系受呢个满人压迫嘅，所以辛亥革命首先系一个种族革命，系一个民族革命，然后先就系一个社会革命，即系排除咗皇帝，我哋要民主，要建立中华民国。咁呢个号召力好大嘅，所有海外嘅华人咧都肯献出，即使系即系。洗三公，即使是即送外卖的他即1蚊美金5蚊美金这样都捐给他的。但是这个使命感呢，当时即孙中山那些操作呢就很粗糙。他即等于是那些宗教卖赎罪券那么上下。 赎罪券是。 即是说现在你如果是捐献呢，我革命成功以后呢，什么买一赔十诸如此类那些东西。但事实上根本取得政权以后都没可能实现的。他亦都没打算实现。亦都冇可能實現，因為欠得太多。 至少一個磚上面有個名係咪應該啫？ 唔知道，未見過嗰啲文物。但係當時佢募捐嗰陣時候，確係就又利用呢啲嚟到分，即係出賣未來嘅呢個願景啊！即係話以後咧，革命成功以後咧，啲國民係分等級嘅。如果你喺革命前，幫助咗革命嘅咧，嗰啲以後咧個身份係比較尊貴嘅，即係等於而家大陸佢有條線噶嘛，你如果係即係革命幹部，你係1949年取得政權以前，呢啲革命幹部咧叫老幹部， 係 呢老幹部嗰度待遇咧係高好多嘅，即係你1949年以後先參加革命嗰啲咧。就是叫退休， 之前咧嗰条尼丘，飞哥你一定听过。 系 尼丘干部咧，老实讲，而家即系买少见少啦，要好老先得啦。你起码四九年你有廿岁参加革命啊。咁你系 数得计啦。 啊，你二九年出生嘅到而家，即系成百岁咁滞噶咯。但系呢啲确系。有啲人咧就真係爭嗰一日半日嘅啫。啊，你係離休幹部定係退休幹部咧？嗰、個級別同埋嗰個待遇喺房屋上面啊，喺呢個退休金上面啊， 福利、 醫療上面啊等等，甚至係子女安排，都差好遠。呢樣嘢即係可能唔知係咪同孫中山學嘅。 但係孫中山嗰個概念似係嗰啲企業投資嘅概念多啲咯，即係始創投資者咧，你收嘅利息咧就高啲。到第二段咧、第三段咧就開始向下伸延啦咁。但係我覺得可能係會帶嚟一啲反作用嘅，即係你講緊使命感一個咁崇高或者一個咁信仰嘅東西，突然間講到咁實務操作咧。我覺得係有啲人會喺呢個中途就會被喚醒嘅， 雙管齊下，雙管齊下。如果你啲咁嘅有為青年係有抱負嘅，我咪大頂帽笠俾你咯。如果係我咁猥瑣嘅，係即係要眼前利嘅，咪話俾你聽啊，即係買一賠十咯。啊， 你因為你對青年嚟講，你用一個崇高嘅理念帶領佢咧。佢係真係可以做到好盡嘅，好到極端嘅， 同你死都得啊！ 五四時期。流行的那時就翻譯了匈牙利的年青詩人裴多芬的句話，叫做生命誠可貴，愛情就價更高，若為自由故，兩者皆可拋。但其實如果有問題你問他呢，其實什麼叫自由、其實他可能都沒查查、即是說自由這頂帽哇很厲害、所以說生命和愛情都可以不要、我又为自由而死， 其实爱情都很难理解的，就不真的是自由。 他那些是西方那些不自由无宁死的、即是演绎过来的。即是自由是由于在中世纪或者在封建时代呢，人是没有自由的， 都是一种 人身自由都没有的、即是一般人你连迁徙的自由都没有的，同埋你是入了个阶级里面呢、你嗰個框架係唔能夠改變 嘅。你係咪自由民先？ 即係等於你係商人，你個仔都唔准科舉考試。咁呢啲即係打破呢啲自由嘅呢個框架咧，係當時係一種好高嘅訴求嚟嘅。 去到今時今日都係嘅，即係例如你。 咪有民主咪係咯？話咩叫民主？其實話 N 咁多解釋，N 咁多種説法。 其实很简单的，民主就是你生活在这个社会里面， 你作为一个公民， 你有没有自豪感？你见到官是怕官，还是官见到你怕你？他要来拜票，还是他说你怎样就怎样？很简单，这些感受是不用很高深的理论去推测的。 高深，我们中华人讲官字两个口，这个 生不入官门啊。好啦，时间差唔多，咁星期一係讲到广西之讲古讲今，个题目叫做《红楼梦人物嘅语言艺术》，係会有呢个刘天赐、马恩赐同马丁成讲嘅。咁听支歌就结束我哋今次嘅节目啦。歌曲係叫做《一表人才》，由呢个吕爵安同埋邱风泽所唱。 以上节目内容纯属嘉宾个人意见，与本台立场无关。 难道我失恋一次就去掘坟墓，还是我余生给批过命题早些归依更好？我心入面没有愤怒，早知努力前无去路，何妨自我嫌弃变一堆泥泞就好。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敢找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 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租赁合约。叫真正好友伴我命痊愈，来为这孩子的恋爱时还担心足一辈子，撑得极累亦要撑住，一腔眼泪仍然笑住，明年又变强壮再卷土重来，再哭泣也未迟。我过得并不保是我会活着，当走到真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要记得还有多人合约。早晚睡一睡，时时点算痛及伤口再重击几锤，过不去想念过不去，难过若忍下去，我过得并不好，但是我会活着，等走到深爱里会有自我的样，此刻努力扮作一表人才，别在人前随便展览虚弱，最重伤时间